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原主白安逸，和池小池带过的其他宿主相比，经历与性格显得很是平淡无奇。他为人沉静温和，少有交际，一身中年清洁的白大褂，一架方形的金丝眼镜，是人们通常概念中的那种青年才俊。20岁成为考古学硕士，崇拜巨型生物，生平最爱是侏罗纪，第二爱永川龙，第三爱草本羊齿类植物。自从谈了男朋友后，羊齿类植物的地位就被取代了。她的男朋友焦清光也是科学家，专门研究抑制 A 类球蛋白的药物，是隔壁制药工程专业的学长。两个人是在一次院内的学术交流会上遇见的，白安逸和焦清光分别带着新近发表的论文作为各系代表发言。焦清光发表的题目是靶向治疗 A 类球蛋白分泌纳米药物的实验研究，白安逸发表的题目是论和平永川龙的复原。在白安逸对论文做出简要的描述后，就进入了惯例的现场提问环节。焦清光举起了手，白安逸有些好奇，不知道他能问自己什么，就点了他起来。 焦学长。 焦清光站起来尖利道， 我想问你这篇论文的现实意义是什么？现实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谁还会关心侏罗纪啊？ 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，白安逸只是愣了一秒，旋即温温柔柔的一笑。 啊，脚踏实地的事情，有像焦学长这样的行动派去做，也正是因为有焦学长这样的人在，我们才能放心的去仰望万万年前的星空。 会后，焦清光向白安逸道了歉。 是我不好，太冲动了，不该当众给你难看。 白安逸知道焦清光是坚定的反异能派，而且此次交流会里唯有自己的论文主题与当下现实无关，所以他有所不满，对自己的态度格外尖锐一些也不意外。他礼貌的一欠身， 没事，学术讨论而已，我们专业啊经常被人质疑现实意义，我不会介意。 白安逸的脾气这么好，倒让焦清光更加局促了。 我请你去吃冰吧。 白安逸看一看手表，认真道， 导师叫我做完报告就去他的办公室，我们下午4:30在东门见，好吗？ 后来白安逸与焦清光如一个俗套的校园故事一样恋爱了。焦清光从高中时就对家里出了柜，白安逸更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因此两人的恋爱没有遭遇什么外力阻拦。在三观方面，两人除了对异能人的态度不尽相同外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相异的。白安逸为人比较保守宽容，连牵个手都会害羞，而且全心都在研究上。焦清光与他交往2年，最浪漫的事情也不过是在夜晚的操场上牵手漫步。本科时白安逸修了天文学与考古学的双学位，他会向焦清光讲述那从万千年前传送来的，现在已经可能消亡了的星光的故事。白安逸的世界和交际圈都很简单，因此觉醒了这样古怪的能力后，他第一时间想到要告诉焦清光。焦清光起初听到还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但见白安逸的表情不似作为，焦清光恐慌起来，尽力稳下情绪来后，他劝说他， 你快些去申报登记。 白安逸脸色煞白。 我不想，我只告诉你，你能不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？ 他有读书读多了的人崇尚自由的通病，更何况他那向往星空，向往古世纪，想也知道他爱极了自由。他一直对异能人抱有宽容的态度，也是有误伤其类的感慨。乔清光急了，他把手伸进大衣兜里，直视着白安逸。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情，你难道想用你的能力做些什么吗？ 白安逸固执起来，也是九头牛也拉不动，他负气道： 是啊，我想做些什么，我想拿自己来做研究，我想试试看我的能力能不能帮助我做研究，行不行？ 白安逸与焦青光爆发了相识以来的第一次争执，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不欢而散。白安逸回了实验室，全心沉浸在实验之中，试图以此解忧。眼前灰蒙蒙的，蒙着一层阴翳，目之所及都是飘飞着的颗粒状灰尘，灰尘色彩斑斓，形态各异，像是显微镜下的病毒。而且他的身上重得很，对正常人来说，有若无物的空气仿佛突然有了重量和阻力，他每动一下都觉得如在水中，不多时就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叹一口气，放下了在他看来满布细菌的试管，想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。然而一个小时后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实验人员就冲进了屋中。白安逸的罪名是试图隐瞒自己的能力，证据是举报人焦青光提交上来的一段录音。 我想拿自己来做研究，我想试试看我的能力能不能帮助我做研究。 在白安逸被强制穿上隔离服压入隔离车时，早就悄悄等在一旁的焦青光快步走来。接触到白安逸绝望的目光，焦青光定一定神，悲天悯人道： 我是为了全人类的安全。 白安逸却嗅到了他身上浓烈的消毒水味道。在与自己分开后，乔清光用消毒水给自己洗了澡。白安逸镜片后的眼睛微闭了闭，再不理会乔清光分毫。起初白安逸以为自己最差的结果是被学校退学，在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异能人守则的封闭教育后，被强制套上项圈，沦为社会机器下的自由奴。但他想错了，这个国家对试图隐藏身份的异能人的憎恨非比寻常，在很多人看来，异能人隐瞒能力就是有犯罪意图。社会甚至自发建立了完善的监察机构和举报奖励制度，来制裁这些漏网之鱼。他们会将隐瞒异能的异能人拘禁起来，交给监察机构进行再教育。当然，明面上国家还是呼吁人人平等的，但在暗地里，这些监察机构的任何举动都是得到了授权和支持的合法行为。白安逸进去的第一天，对工作人员坦诚了自己所有的能力，并据理力争，他只是能看见空气中悬浮的一些物质，并且感到空气沉重罢了，因此他觉得没有上报的必要，他不想为了这样无聊的能力而失去自由。那个身穿藏蓝色工作装的男人全程没有用正眼看他，轻笑一声，在属于白安逸的电子记录上横向划上一笔。白安逸不知道这一笔是什么意思。等到他被拖入电击室时，他才了解，在电子记录上落笔意味着这个犯人今日犯了错，不听话，画上一笔，电击一次，一次三档，画满一个正，电击级别升到五档。这既是惩罚又是实验，测验的是异能人的身体极限。对白安逸来说，三档是酷刑折磨，五档则是生不如死。在被禁闭期间，他们每天早上必须五点起床，背诵异常人类管理法，上午抽测昨日背诵的内容，务求一字不错，下午要学习其他所有的法律， 晚上要交上一篇1000字的自省文章，内容不许重复或雷同，晚上12点后才准统一上床睡觉。睡觉时他们是不能躺下的，只能坐在透明的感冒胶囊里睡觉，那只各种仪器实时监测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而胶囊是用特殊材质制成，会人工平衡和抑制他们体内的 A 类球蛋白，且异常坚固，非是寻常力量能打破的。他们吃饭时要双手合十感恩人类，睡觉前要齐声诵念异能人安全守则。抽血与人体实验成为了一件幸福的事情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有半天到一天的休息时间。被囚入监察机构的异能人们成为了连排泄都不能自主的犯人。